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关于话题当真爱来临你会怎样去爱他所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标题叫做你真的学会好好去爱一个人了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七月的网友。也许我们根本不会爱，不懂爱，我们为了小事而争吵，为了自尊而伤害，为了各自尖锐的性格而分开。周末五个人一起吃饭，两对情侣还有我，聊天聊到他们平时相处吵架的问题。其中有一对情侣是我姐跟她男朋友，所以我比较了解。这个话题也是我先挑起来的，因为每当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无数次的在心里想过，如果他们能够为彼此多想一点，他们还会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吵架吗？如果他们都为彼此多想一点点，会不会因为今天谁没有洗碗吵一架？如果他们都为彼此想一点，他们会不会因为谁回家晚了，谁吃相难看，谁没把说好的东西买回来而吵架？有一次，她男朋友被赶出家门，我都不知道，晚上还在一起吃饭，我只是去了趟卫生间，出来他就被赶出家门了。那个时候他们刚住在一起四年了，好不容易盼到头了，终于如愿以偿地住在一起了，结果刚搬进来就大吵特吵，吵到谁让谁滚，谁让谁离家出走。四年的感情在我洗个脸刷个牙的功夫就散了吗？我跟他们说过，现在是你们最好的时候，你们还在谈恋爱，以后你们要是结婚的，是要过一辈子的。你们现在每天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成这个样子，以后你们还会有更多吵架的时候。另一对情侣是我同事和她男朋友，她说如果他们吵架也会赶她男朋友走，收拾行李关在门外。很久之前她跟我说过，有一次好像是因为她让男朋友买东西没有买，他们吵架了，她把男朋友关在门外关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在一起七八年了，对于一个你爱了七八年的人来说，做到柔软相待很难吗？一个为你剪了七八年手指甲脚指甲的人，一个你写的每篇文章都会替你检查错别字的人，一个因为害怕忽略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在公司忙完不加班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不值得你温柔待他吗？我当然不是想挑拨谁的感情，也不是想说谁对谁错，我觉得爱是互相理解，也是互相为对方着想。我们经常忘记了，在你身边的这个人才是为你付出最多的，最爱你的人。我们想当然了，还是习以为常了呢？所以我们才对他们如此苛刻，难以忍耐。记得之前有个学长，他追了他女朋友七年，最终在一起了。刚结婚没两年，他们开始三天两头吵架。他说他忙一天回到家特别累了，这个时候他女朋友想吃什么好吃的就要他去买，如果他不去买，他女朋友就会问他，连这个你都不愿意给我买，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见面的时候他刚从老家办喜事回来，他们领证两年了，但是一直没办喜酒。我真的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感，刚在家里办了喜酒的人回来说，结婚跟自己想象的生活根本不一样，这里面有多少无奈和沮丧，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被时间磨损了吗？还是被生活中那些琐事小事磨损了？是的，人是会变的，感情也会变，但是你们已经共同组成一个家庭，决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了呀。如果婚姻只是儿戏，今天就可以为谁没有洗碗大吵一架，明天就分开。可婚姻不是儿戏，爱情也不是。爱一个人不容易，有一个爱你的人也不容易。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让时间消磨掉你们的爱情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没有爱，我觉得他会很难过。如果两个人的爱情生活里没有爱了，两个人都会难过。如果婚姻里没有爱了，拿什么维持？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懂得爱，了解爱，我们就去爱了，就得到爱了。但是我们得到以后却不能去好好呵护这份爱，呵护我们爱的人，让两个原本相爱的人渐行渐远，让原本可以幸福的两个人支离破碎。其实爱真的那么难吗？对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爱的人也好，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一下，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一点，是不是就会消除很多的误解和矛盾？是不是就会更加相爱？是，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每个人都很累了。是，每个人都很优越，谁也不比谁差，谁离了谁也都能活。可是那你付出的那些爱算什么？你爱过的那个人算什么？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还有憧憬过无数次的未来又是什么？那些年复一年的感动与陪伴算什么？那张为你哭过又笑了的脸到底算什么？如果所有的爱情都可以走马观花，爱的世界里就再也无需珍惜与可贵这样的词汇。因为你对他的心动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发生，你为他付出的一切也会同样为任何其他什么人而付出，而他可以为你哭，可以为你笑，也可以为任何人做尽所有对你做过的感动你的事。还是想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在看一本心理学的书，里面说一对夫妻离婚了，他们很有钱，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孩子，本来他们应该很幸福的，但是这个男人每天到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每天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不出屋，一直到离婚了，这个女的还觉得是她的丈夫太没用了，太无趣了，每天就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公司和家里没有他的话早就完了。可是这一切对她丈夫来说全然两样，她觉得正是因为她没有话语权，她做什么都是错的，她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她开始是不想交流，不想说话，后来就是不想出门，同床异梦，分裂，离婚。心理医生临走前，这个女的请心理医生去一个非常高级且昂贵的餐厅吃饭，她很熟练地点了一桌子看起来非常美味奢华的菜，但是心理医生是个南方人，她点了一桌子菜没有一道是她爱吃的。只是这一件事情，心理医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分开。当我看到这件小事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爱是什么呢？爱不过就是在你点餐的时候问一句，你爱的那个人他喜欢吃什么菜，只是如此简单。当你们想要指责对方的时候，能不能自己多在心里想几秒钟再说出口？当你们想要伤害彼此，践踏彼此的自尊心，只为了输赢的时候，能不能冷静几秒钟，仔细看着彼此的双眼？当你们想要分开，怨恨彼此的时候，想想你们已经爱了整整一个曾经。有爱就有伤害，因为当相爱的时候，彼此的心就失去了防御能力，只是为了这一份失去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多有一些避免伤害的能力呢？在爱的时候好好去爱，在不爱的时候好好分开。

拉风着带着他去尼泊尔坐热气球，抱在一起去蹦极，一股脑砸下去。大苗还邀请我去，我心想我这体重绳子100%中途就断了，我才18岁，还不想英年早逝。大苗和水哥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两人一样喜欢轰轰烈烈，爱不惊人死不休。大苗跟水哥恋爱100天纪念日，两人去纹身，把对方的名字纹在胸口。他俩决定好好过日子，去买菜做饭，一起做了红烧鸡翅，味道还特好吃。可水哥多吃了2个，大苗就炸了，两人大吵，要闹分手。胸口的纹身红肿还没消呢，就非要去用激光把纹身给洗了。这事儿在我们亲戚群里边都炸开了，我妈那辈儿完全接受不了，觉得这两个人哪是在谈恋爱，分明是在玩命。大苗自己也有点累了，有天在微信上跟我说，好烦啊，我感觉我俩特像两个情绪不稳定的神经病，这么一惊一乍的算是好的爱情吗？他想要不就和大部分人一样，轰轰烈烈撕心裂肺的爱一圈，然后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找个人在一起。我说得了吧，你可真够没良心的，你以前跟我说过很多你和水哥的事，你都忘了吗？先说蹦极那次，大苗自以为胆大，临场死都不肯跳。他问水哥，我要是死了怎么办？水哥说，就是死我也陪你。水哥这才抱着大苗跳下去，多浪漫。还有一次，大苗下班遇到了混混，水哥第二天守在那里，手里拎着根棍子，看到混混二话不说上来就打，结果自己还被打成了重伤。写到这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们俩实在太戏剧化了，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两朵奇葩。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水哥还告诉大苗，吓没吓着你啊，反正除了我谁也不能欺负你，真肉麻。还有大苗说过，每次他们俩吵架过后，水哥总是变着法儿的哄得开心，买花发红包都用过了，就找一堆树枝捆在身上说要负荆请罪，然后热乎乎的亲他。其实爱情的形式不是单一的，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爱情。如果你要浪漫和风情，恣意和鲜活，想不到和我爱你，那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能给你。相比之下，我认识的另一对情侣夏莲和阿磊完全是大苗他们的反面。他俩属于青梅竹马，18岁的时候已经相看两不厌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相处的模式已经像老夫老妻，他们决定结婚，整个过程都是特别家常的。那时候他们大学毕业2年了，有一次他们吃牛肉面，吃着吃着阿磊说，好像我们下个月有空，要不去领证吧，然后他们就去领证了。他们逛街的时候看到珠宝柜台在促销，夏琳就说，要不咱们把戒指买了吧，然后就买了戒指。完全没有传说中浪漫的求婚仪式，到处是气球和鲜花，姐妹们在旁边哭泣，那种戏剧性的画面。结婚2年以后，有段时间夏琳开始质疑生活，就是油盐酱醋鸡毛蒜皮，这还是爱情吗？有一次阿磊去新加坡出差1个多月，夏琳真实体会到阿磊对他的感情。阿磊走的第3天他就感冒了，因为他睡觉特别不老实，爱踢被子，阿磊总是条件反射地帮他盖被子，一晚上好多次。他总忘了吃药，因为平常如果他生病，阿磊会定时把药拿好，水准备好放到他面前，看着他吃下去。他端给他的水永远是最合适的温度，他总是加班到很晚，回家都是12点以后了。阿磊不管多晚都会来接他，哪怕有时候他加班到凌晨3、4点，阿磊都会要求他不管多晚上车一定给他打电话，等他到了他一定在楼下等他。他还想起很多很多的细节，走路的时候他永远走在外侧护着他，冬天的时候他手凉，他总是会把他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衣兜里捂热。在外面吃饭，知道他不喜欢吃葱白，总是自然地帮他把葱白都夹掉。阿磊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几乎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段长长久久的爱情。但如果你的爱情在下一秒就到来，你又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问问自己，当真爱来临，你会怎样去爱他？请不要敷衍地说用心爱就好，请认真思考，认真回答。恋爱中或者已婚的朋友也可以说说你正在怎样地爱着对方。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一名叫做谢丹如的网友写的。今天身边的人又提起谈恋爱的话题了，似乎在没有结婚前这个问题就挥之不去，一提再提，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不厌其烦的提，父母是，朋友是，男孩是，女孩也是。说起谈恋爱，似乎大家一下子都有了共同的话题，各抒己见，自圆其说。可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这个单身的人身上，然后一个个看着我，准备看我笑话。以往他们就喜欢这样捉弄别人，现在轮到我了，我只是笑而不答。沉默有时候何尝不是最好的回答呢？不用担心说错，也不用担心说多或被取笑。终于他们自觉没趣，各自散去，暗暗的我也松了一口气，总算是保守住了心底的秘密，不然不知道他们那颗颗八卦的心转头又将说给谁听，又该怎样添油加醋了。说起谈恋爱，讲真的，在这个热血青春的时期，谁不想好好的来一场不分手的恋爱，然后幸福到白头呢？然而我们见证了太多的不幸福，吵吵闹闹，三天两头要死要活，纠缠不清，最后还是分分合合，喜新厌旧，朝三暮四，花心大萝卜的也看过不少，最后是落得一个鸡飞狗跳，女人之间争风吃醋，而男人则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稍好些的，安分些的，三年五载七年之痒又被第三者打败。还有一些更惨的了，苦恋多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喜欢的人嫁作他人妇，抱憾数年。这些对我来说太难以接受了，大概这就是我不太愿意谈恋爱的原因吧，看着就够累了，而我又是那样追求舒适度的一个人。 后来在某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心动的人。这时候我对于谈恋爱的感受就更深了。当然，这深自然是不谈恋爱有多舒服的深刻认识。喜欢一个人是那样的难呢。处心积虑的讨好，小心翼翼的呵护对方的情绪，凡是以对方为中心，没脾气没性格，甚至连脸皮自尊都可以放下。各种担心，担心对方喜欢别人，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担心对方被别人喜欢，担心对方身体，还有担心对方的灵魂。可这样还是不够啊，还有自己的问题。对方不喜欢的，即使自己再喜欢也要改；对方喜欢的，即使自己再不会也要学，甚至还要学会。凡是只要对方喜欢，都要费尽心机的去获取；凡是对方讨厌的，都要尽力去克服，哪怕这是自己的本性。甚至曾经一度为此我想去整容。这些都算是简单的了，更难的是你还得照顾对方。所谓照顾，大致上就是生活和心灵的。生活的给对方物质的，心灵就难了。你得让对方开心，得让对方感觉到幸福，而这些又是没有标准，不知道该怎么评估的。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关键还有小到大姨妈，大到生病感冒，甚至是女生的一些小脾气、小任性、小浪漫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要求，都要有适当的处理方式。可天知道我是第一次喜欢一个人，这些事儿我又是那样的笨拙，问朋友、问百科、问书，各种找答案，结果呢，不提也罢。这样的没有自己，可结果还是那样的壮烈。这样的恋爱谈得有多累，我真不想谈了。再后来我也被人喜欢过，这让我对谈恋爱多多少少又有了不同的感受。被人喜欢是幸福的，只是如果喜欢自己的人不是自己喜欢的，那这幸福就该打上引号。如果喜欢自己的人不是自己喜欢的人，那么所谓的幸福也是不存在的，甚至演变成骚扰。不厌其烦的短信电话，不停的追问，各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奇怪的浪漫，更严重的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儿，让我还不能找别人。紧接着不出意料，各种流言蜚语，各种传言误解，对生活对家里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家里都开始责怪我的不是了。关键是朋友们为此深深的感动，被对方给套牢了，一下子好像我不喜欢对方就是我有病，一下子我成了千古罪人。我也是有苦难言，能怎么办？试着交往吗？我怕呀。拒绝交往，坚决拒绝，然后各种轰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下子我里外不是人。这种幸福是我坚决享受不起的。为此父母甚至和我大吵了一架，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是对方再喜欢自己，自己不喜欢怎么能在一起呢？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家庭，也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这样的恋爱，我怎么有勇气接受呢？感动毕竟和爱情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喜欢是一种幸福，但如果这喜欢变成骚扰，那么大多数都不会有好的结局吧。经过这么两段感情经历，再叫我对谈恋爱的看法，我能怎么说？我还相信爱情，不过我想属于我的幸福还未到来吧。我还年轻，我不想将就，而事实是我也确实无法将就，尤其是在情感方面。在婚姻和家庭面前，那毕竟是情感，是会受伤，还可能伤害到别人的。受伤我怕疼，伤害别人我也会自责。而且我自己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太懂得克制，学不会收敛，逢场作戏也不愿意。我太认真了，太较真儿，太用力了。我知道这样的爱太可怕了，可我面对喜欢的人就是这样。这样的我，这样的爱，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把对方吓得一句再见都不想说，转身就跑吧。当然这种感情也几乎将我自己摧毁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怕了，我不敢再爱了。 是的，我不懂得爱，所以我不敢轻易去爱。至于谈恋爱，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继续去爱一个人，尤其是遇到真心喜欢的。可是叫我放弃爱的自由，我又是多么不情愿呢？毕竟我还是见过不少幸福的例子，从神话传说到历史到现代，幸福的走过一生的也是不乏其人。所以在谈恋爱这件事，我决定好好学习，学会怎样去爱一个人，怎样更好地爱自己，然后再开始再去爱。如果这终将叫我孤独终老，那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即使再多的流言蜚语，比起真实的伤害，比起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比起伤害情感，这点坏话算什么呢？我接受。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几乎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段长长久久的爱情，但如果你的爱情在下一秒就到来，你又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问问自己，当真爱来临，你会怎样去爱他？请不要敷衍地说用心爱就好，请认真思考，认真回答。恋爱中或者已婚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你正在怎样地爱着对方。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一起聊聊的网友。电影《左耳》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都想要牵了手就能结婚的爱情，却活在一个即使发生关系也没有结果的年代。不过真的是年代的问题吗？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饶平如先生在妻子美棠去世之后画了一本《我俩的故事》纪念亡妻，书中有这样两段故事。1958年，饶平如先生从单位被带走去接受劳动改造，单位劝告美棠，这个人你要划清界限。美棠说，他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马上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看他，第一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不是贪污腐败，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这么个人是怎么的一个人，我不能和他离婚。1992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先生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全身心照顾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美棠梳头、洗脸、烧饭、做透析，每天4-5次消毒、接管、接到腹水、打胰岛素、做记录，直到2008年美棠去世。16年的时间从来不曾觉得烦躁和辛苦，反而是美棠越发迷糊。有一次因为误会，饶平如先生把孙女藏起来不让她见，怎么解释都不听，饶平如先生不知如何是好，80多岁的男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饶平如先生说，美棠一辈子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什么也不会做。子女都觉得母亲过于苛刻，但是饶平如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笑笑说，他只是好玩，说我什么都搞不清楚罢了。不管是美棠对饶平如先生的不离不弃，还是饶平如先生对美棠的包容照顾，都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那是即使全世界都要我离开你，我还是要陪你，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的坚决。是即使你已经年华老去，身体抱恙，我依然觉得你是全世界最美的那个人的认定。也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里，照顾你的情绪，体贴你的不易，原谅你的错误的包容。平如和美棠成就了一段人间佳话。在那个年代没有爱情的说法，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两家是世交，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大事。就像饶平如先生和美棠，他们在结婚之前甚至连话都没有多说，却用一辈子的时间撰写了关于爱的传说。而如今的我们呢，会因为什么而和对方闹脾气、吵架甚至分手？他玩游戏没有及时回复你的消息吗？他和哥们儿喝酒不带上你一起？他的前女友在半夜给他发信息？他每天和你抱怨不陪他玩，不体贴你加班辛苦，赚钱不易，他剪掉了你喜欢的长头发。恐怕上面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们分道扬镳吧。闺蜜洛洛和男朋友分手就是这样，洛洛的男朋友在和哥们玩游戏，他不停地给他发信息打电话， 一场游戏下来，洛洛给他发了20条信息，打了4个电话，游戏自然是输得一塌糊涂。我都说了，我打完这局就给你回过去，你为什么一直要打电话？面对男朋友的质问，刚刚在工作中受了委屈的洛洛自然也不甘示弱。你就知道玩游戏，我说我心情不好，你哪次安慰我了？哪次不是我哄你啊？你真的是不是公主命，生了公主病。游戏输了的男朋友完全没有心情听洛洛抱怨工作中的不满。我公主病？平常你不舒服谁照顾你？公主会照顾你吗？你要这样说那别过了。发完信息洛洛就后悔了，毕竟能一起走过2年很不容易，但是男朋友的态度让她越来越下不来台阶。她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分手的导火索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因为谁也不愿意低头，因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没错，他们真的就那样分手了。或许真的很多情侣吵架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更在乎对方，更爱对方，然而说出来的话却往往变成了宣泄不满，对方越不想听什么越说什么。原本想证明的是爱，却变成证明被伤害。我们都忘了，其实爱情是需要倾听，需要理解，需要包容，需要爱护的。很喜欢以前看过的一首诗，里面有2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去猜忌、怀疑和争吵，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散步、亲吻和拥抱。你我都知道自己要的不多，一蔬一饭，二人常伴，3尺安眠。去听听他想和你说的话吧，去陪他散个步吧，让时间慢下来，让爱走下去。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总是忘了说再见，每次知道你总是笑得那么甜，不带一丝埋怨，不需任何抱歉，我们忘了一切，分享着你部分的时间，若无其事的接受心虚的承诺，心照不宣的交换善意的谎言。我像一个影子，寻找存在的价值，小心翼翼徘徊在我不能跨越的界限。然而我们终于承认都看得见，爱欲和占有之间从此危险，别告诉我这是我们的终点。难道你没发现对我 love you so， 什么都不说，让爱自己做主，3个人之间的痛苦说，也许真能分得清谁对谁错，该走该留，让爱做主。接受心虚的承诺，心照不宣的交换善意的谎言。我像一个影子，寻找存在的价值，小心翼翼徘徊在我不能跨。 向左看，